纪念理科大学建校50周年全国各部门科学讨论会在12号和13号在理科大学举行，有教育科学研究机关的教师和研究师参加。讨论会分为20多个小组进行，推出了积极贡献于千方百计的加强国家的政治军事威力，以自立自强的伟大动力推动社会主义乘胜前进的1600多部科学研究论文。讨论会上发表了教师研究师所取得的大有切实可行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并进行了经验交流。